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嚟啦，咁啊，最后呢一节啦，咁我哋都要讲讲下，即系而家特首选举嗰个情况啦。其实而家咧，即系真系完全系冇乜，好静啊。主要嗰个新闻咧，全部喺晒选委选举啊，嗰、那个争夺战嗰度。而我哋今次咧，即系其实呢个礼拜咧，我哋见到嗰啲粮粉啊。粮粉即系上一届嗰啲粮粉咧，嗰啲数目就大啲。你起码旧上一届咧就300多个粮粉就选委啦。咁今年就有啲粮粉就甩碌嘅，譬如好似中出嗰边系嘛，即系咩中出商会，即系中华 出入口商会啊， 黄定光嗰啲捻样啊，咁就甩碌啦，系咪？咁即系变咗就系话喂。会唔会阿梁振英即系其实佢嗰个选情都好危啊，系嘛？咁啊，同埋但系你见到又系死而不僵啊，呢个好捻奇怪嗱。同埋我哋见到今个礼拜咧，就好引人遐想啊，就系、是、见到你坚鸟网啊，吓原本阿陶杰有份嘅，同埋呢个李华明都有份嘅，即系有份去投稿嘅，你坚鸟网啊，咁就原来系粮粉网媒嚟嘅、哦。咁就呢个粮粉嘅网媒呢咁就话啦啊原来又喺度煲返就係话啊曾俊华呢就有寄信去中央就话自己辞职啦。咁就狼来了啦，我哋今次第二次听啦，係咪 即刻呢一个嘅财政司长办公室发个声明话冇呢件咁嘅事。 係。咁就据啊琴日啊李永达嘅讲法，咁佢就话佢系咁样不断咁样去焗呢个曾俊华去表态，究竟算唔算？而点解咁迫切去焗佢咧？即系究竟佢系咪自己都有啲把握，或者知道我哋一啲我哋自己唔知嘅嘢咧？ 其实我大概三四个礼拜之前咧，收个 message 就系咁嘅。就因为我唔系话集集都听，即系最有养分嘅高达顺兴仪啊！ 你唔好讲佢最有养分，但系 阿翟少讲嘅，翟少辉就讲 呢几集系第二有养分啦， 系嘛 ？OK， 我嚟咗唯有大军阀做最有养分啦。 咁咧，其实咧，我就已经觉得好奇怪，就话帮我哋啲人听就系、是、阿爷都系始终会撑呢一个梁振英。哇吓，你唔系啊？你想香港继续嗰个港独同埋本土嘅思潮继续发酵、啊、你想香港个社会矛盾下下好似呢、這个即系雨伞运动咁、啊、你想香港所有嘅人超过六成嘅人都系即系由头到尾未来嗰五年都系嗌呢一个嘅思维落台？我唔系嘛？呢条数点计啊？ 唔系你嗰条数点样计咧？就唔系我哋点样谂佢点计？是我哋反而咧，系要代入阿习近平嘅思维咧，去点样计？ 后屘我谂到个玄机啦，亦都收到呢一个嘅信息，就系佢觉得其实最可靠始终系梁振英。 系我哋不嬲咁讲噶啦，其实即系 喺阿爷嘅角度嚟讲，佢认为最可靠嗰个系梁振英。咁又系嗱，我哋尝试用阿排除法去计一计呢条数啊。好，林郑月娥， 讲我唔算啦。 喂，老实讲。第一话个唔算啦，第二就系、是、其实佢又唔系好 CY 好多嘅啫，即系如果你话我要称几样嘢，民望啊，行政能力啊，甚至乎系即系对佢嘅忠诚啊等等嘅嘢咧，其实佢又唔系好 CY 好多嘅啫。第一，你老公同啲细路喺英国嘅，系咪？第二，你自从政改一役。即係都黑人憎㗎啦，已經唔會好得 CY 好多㗎嘛，最多咪多5%左右。如果你做民調嘅時候，係咪啊？第三，你係港英餘業，港英餘業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致命嚟嘅。嗱，呢個同樣咧係套喺曾俊華嘅身上邊，可唔可以我諗？係完全邏輯上估得到㗎。喂，第一，你晨早其實你已經移民咗去美國㗎咯喎。第二。就是你是港英培植出来的，你曾经是做过这个彭定康这个千古罪人的私人秘书的， 而家有一段嘢播咗出嚟㗎，你有冇留意啊？ 嗯， 即係肥棒上去嗰、那個船叫咩名字？我唔記得咗嗰、那個。阿通識老師嗰、那個船叫咩名字？ 炒時唔考喎，答唔到喎。 我唔知乜乜乜號啊！最後尾擁抱嗰、那個、其中一個擁抱啦，唔好話最後尾嗰、那個咧，就係、是、曾俊華嚟噶嘛？係 嘛？ 即係老共係好怕呢啲個所謂嘅英美勢力嘅，哇！佢又好英又美喎、 啊，鬼佬啊！ 所以民望喺佢嘅角度嚟講，佢覺得唔係最重要嘅問題嚟噶。你唔好用我哋嘅思考同邏輯，即係我哋係太過認為，因為我唔中意佢，我有少主觀期望，覺得佢會落台。你覺得阿爺唔應該令到香港咁亂？嗱，呢個係我之前嘅分析嚟噶嘛？有冇搞錯啊？付出咁大嘅代價，你走去揾呢條友做教育組，條求其揾只狗都好過佢啦。Anyone but CY 啦，即係田北俊咁講啦。原來第三樣係咩咧？啊，第四樣你應該差唔多係。 嗯， 就係話佢哋其中一個 accusation 或者對香港嘅分析咧，就係、是、覺得喺曾蔭權嘅年代樓價飆升得咁緊要，就係、是、因為呢幾個港英嘅餘孽咧，其實嗰套新自由主義嘅諗法都係要焗起個房地產，而社會嘅矛盾就係在於呢樣嘢啊嘛。龍少買唔買到樓啊你？ 冇可能㗎啦，你真係 好，我俾30,000個月你買唔買到啊？都買唔到，翟少威啦，而家係咪？你都差唔多近呢個數啦，你買唔買到啊？ 冇可能啊！ 你冇呢個希望嘅、啊，直情係佢嘅分析就係認為嗱，呢啲咁嘅港英餘孽係令到香港嘅社會矛盾係好激烈，即係同零三七嗰陣時候個諗法係相類似嘅。零三一七嗰陣時候，佢唔覺得23條嘅立法，香港人係會覺得係好大反感。最主要係因為成個金融海嘯，再加沙士，再科網股熱潮，成個市冧咗落嚟，大家覺得我變咗負資產嘅時候 ，that's why 我哋係會反抗啊嘛。老共到今日都係咁樣分析㗎，佢認為曾俊華呢一個人其實係同啲地產商。香港嘅地產商係有千絲萬縷關係嘅。 喂，咁所以啊，葉劉咧舉個説話好毒喎、啊，佢話佢有嗰啲大財團支持啊嘛。咁所以呢句説話咧，其實係等於係唱散咗啲票嘅。 仲有，就算你話我再排除咧，葉劉又好得幾多啊？如果葉劉即係當年搞出個大頭佛啦，50萬人遊行，你係不斷鋪屋緊啲群眾啊，大哥。其实你仲衰个 CY， 或者根本同 CY 北王都一样啊，大哥，你系用个唔同嘅手法咋？你记唔记得当年点解咁多人去游行啊？佢就话：屌，咪当佢旅行咯。跟住又话唔入维园又唔计数嘅，屌咁样，唉、哎，激到啲人好兴嘅。再加沙士啦，当然就系、是、再加负资产啦、啊、咁样。喂，俾佢做，又同梁振英有几大分别啦、啊？都唔會差好遠嘅啫， 但係共產黨千方百計擁葉劉翻去政界嗰度，其實都係刮香港人一巴嘅啫嘛。 No， 佢即係話俾你聽，你聽我話， 我唔錫你啊！ 你聽我老共話，即使你去到咁嘅地底嚟，我都可以扶翻你起身。對建制派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示範效果嚟㗎。 亦都係等於就一個定心丸，就話俾你聽咧，即係其實忠心嘅人咧就係會有回報嘅。 如果用咁嘅逻辑嘅话，阿 CY 连任都好合理嘅啫， 系噶， 因为 所以所有人收嘅风都系最初嘅时候咧，系俾阿爷某一啲嘅风系误导咗嘅。我最近听到啊嘛，原来嗰阵时候李慧玲讲话呢个 CY 喺今年一月落台嗰时候咧，其实好多人收到嘅，包括李柱明在内，包括 Martin Lee 在内，都系收到呢个 message 嘅。即係 Martin 啲再收另一個 message， 我都講過啦，就話即係習近平係一個改革派嘛，係個明君嘛，俾少少時間佢嘛，係咪？其實基本上咧係放呢一個空氣出嚟咧，令到你哋係安心，即係唔好搞事嘅啫。 B 哥最早講其實呢、這個， 唔係，我覺得就其實呢個你不得不佩服啦，就係、是、習近平嗰種心計，同埋我哋亦都喺度講啦，就。我哋發覺佢而家咧，成報呢鑊嘢更加明顯啦。其實佢做嗰種叫做係大明大放嚇、啊， 引蛇出動， 然之後引蛇出動嗰種招數實在太明顯啦，亦都係做得好巧妙，亦都好多人係俾人哋即係俾成件事啦，即係包括尤其係阿曾俊啊，唔係啊呢、這個曾玉成啦。其實係俾佢 fit 得好緊要， 同埋咧曾俊華咧，你做慣呢一個嘅港英嘅政務官嗰啲人咧。其實你係好點講啊？ 唔係叫揣摩常宜，而係在於咧，佢未必係釜底式咁樣抽身嘅人嚟嘅。嗱，點解咁多人喺度傳緊佢話寫緊嗰封辭職信？我估佢都係 prepare 咗噶啦，佢都係 ready 咗嗰份嘢。不過咧，如果你冇共產黨嘅祝福嘅話咧，即係佢跟慣港英嗰啲都係聽阿頭話事嘅啫。你估你真係 CEO 啊，大哥？後面有大老闆噶嘛，大哥？係咪？佢係唔敢咁做噶。而側邊嗰啲人咧，就皇帝唔急就太監急。包括泛民在內，包括即係田北俊嗰啲即係商界在內，其實對佢嚟講，即係兩者其實焗佢上。嗱，你有冇咁嘅意志咧？嗱，我就對曾俊華係有少少懷疑嘅。其實佢唔係冇得冇機會噶。你計一條數，商界有二三百飛喺手，泛民有二三百飛喺手，近六百噶啦。你係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好似當年梁振英咁，放少啲醜聞，玩呢個唐英年劇。大家都知道嗰陣時候本來已經係篤定咗唐英年， 唔係呢個呢、這個你亦都睇得出啦。 喂，你係 approve 佢去辭職，叫佢準備去選噶嘛？梁振英周圍喺度揾人，喺度度連攞提名票嗰陣時候啊，都係好辛苦啊，攞得。 你亦都睇得出啦，呢、這、一個係阿、曾俊華佢自己固有嘅奴性，佢係唔敢咧。 反台 或者佢真係輸俾阿梁振英就係一樣嘢，就係佢冇梁振英咁叻，係可以呢用權術嚟挟持中央，係咪？ 所以如果佢係夠勇，不過我覺得佢性格上佢係唔敢嘅，佢係唔會呢就係、是、喺中央未守恆嘅情況之下呢，得你去馬啦嘅情況之下呢，佢係夠膽辭職出嚟喺度競爭。 嗯，你咁講法，泛民咪即係枉作小人，而家咁樣全體咁樣谷落去選委嗰度。 咁但係都冇辦法啦 ，ABC 嘛 ，anyone but CY 嘛，你冇辦法，唯一個期望喺佢嗰度㗎咋，你寄託喺佢嘅身上邊㗎咋。對泛民嚟講，我曾經有一刻我都相信呢樣嘢㗎，但咁樣諗諗下，喂，一個月之前嗰個風好似未必無因喎、啊，而跟住再配合曾俊華一次又一次想即係攞呢個祝福嘅時候係攞唔到。升到咪爆咗出嚟嘅，咪话个老共嘅回应系唔 positive 噶嘛？ 嗯， 我唔记得个 accept wording 系乜嘢啦。 唔系，佢话唔支持，唔系即系 唔鼓励， 唔鼓励系唔鼓励， 唔鼓励 啊！咁、但系你见到阿曾俊就话好嘢，佢之后出咗个晚宴就话冇人唔鼓励我啊， 冇人鼓励我咩？ 冇人唔鼓励我吓， 即系话其实佢都有咁嘅谂法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曾蔭權嘅年代其實係種下咗好多禍根㗎嘛。 嗯。 即係呢個港英嘅餘孽其實佢係用返嗰套港英年代嘅即係經濟發展 方。我覺得又唔可以 話。其實你係加深咗嗰個社會矛盾。嗱呢樣嘢我某程度上我同意嗰個分析㗎喎。某程度上我同意㗎。因為點解呢，你令到而家啲樓價係大家係 reach 唔到嘅時候呢，嗰、那個年青人嗰、那個對社會嗰個嘅矛盾呢係好尖鋭㗎。 但係對共產黨嚟講未嘗唔係件好事嚟㗎。將計就計，我咪趁機會將就嚟喺大陸爆煲嘅資產咪懟返落香港嗰度儲錢㗎嘛。 亦都係咁理解 啦。係囉。咁第二樣嘢，喂，你就係梁振英咁多年佢咁多大白象工程上馬，其實就係趁呢個機會就養肥嗰啲中資㗎嘛。你見到其實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不過就係 from 呢、這個港资嘅四大地产商去佢嗰啲忠心于共产党嘅中资， 你见到喂 TVB 上海万广集团几时入股嘅？咪就梁振英年代咯， 嗯， 一模一样嘅啫，成件事。 即系话其实佢个利益嘅重新嘅摊牌。 但系我觉得就咁讲咯，你用得曾荫权嘅话，其实楼价升呢个系必然嘅，因为其实讲真，你作为一个公务员。出身，你唔靠地產商可以靠咩人呢？第二就係話你梁振英其實佢嗰個樓價都係升㗎，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梁振英佢確保樓價升啦，佢嗰啲辣椒呢即係全部係適得其反嘅，即係屌佢老母，即係你全部係你越出辣椒係越係即係越升越有嘅， 因為佢針對嗰啲係個體户。 是啊、 但是你见到嗰啲大集团嗰啲或者中资佢落嚟冇任何嘅。 而佢最新嘅辣椒系整死咗二手市场㗎嘛。咁但系呢 佢係益咗啲叫做係都係嗰啲係一手樓價市場嘛，咁變咗其實啲錢，喂，你都係益咗去嗰啲叫做係地產商嗰度嘅啫，冇分別嘅喎。即係如果你講嗰個經，即係政經啊，嗰、那個政治經濟嗰個權力架構咧，一樣嘅啫，其實都係你冇辦法唔靠嗰班人嘅喎。不過 anyway 啦，咁啊今日阿翟少喺度，喂，我哋都講下教育啦。 好， 唉，咁啊即係 咁我可以講嘢。 係啊，咁啊即係呢個咧。琴日啦，就投票啊，立法会终于唔系琴日，系咪前日定 呢两日咯？唔记得 咯。立法会终于即系回复正常运作啦。咁就有个动议，就系话咧，可唔可以俾呢个中史科啊，中国历史科独立成科啊？咁啊，因为咧，即系呢个阿教育局局长啦，呢、这个光头佬啦，叫咩名啊？唔记得咗。 黑剑 啊，又话而家广独势头好劲啊，系咪？即系你要有翻一啲即系叫做 national bonding 啊，咁起码就系等啲人唔好咁讲独啦，系咪？咁就佢又话就呢个强制性系嘛？呢、这个 唔系今次就张国军去讲嘅，系即系好得意嗰个位置，我觉得咧系张国军就攞呢一个动议出嚟，就话初中要独立成科， 初中历史独立成科 系啦，但系咧反而就吴克俭咧就话冇乜必要，我觉得 佢竟然咁讲， 即系 本身唔系 奇怪 嘅，佢本身就 OK 嘅又 咁啊，但系总之而家啲主旋律就都系要，即系其实张国军嗰个议案都系觉得即系有好多本土派喺度叽叽格格，咁佢就唔认识中国历史，咁需要加强中国历史教育，咁其实都系嗰套老路啦，即系啲保皇党讲嚟讲去都系嗰几句噶啦，其实不过就系咯，即系你讲先啦，都系 唔系啊？我其实我觉得冇乜即嗱，因为其实有啲人有啲人屌刘小丽啦，因为佢又冇开会啦，系咪？有即系因为我上个礼拜又帮佢讲咗啲说话咁样，就有啲人好大反应，因为我又唔系好明白，系嘛？ 佢又关公啊？佢又 其实佢好关公啊！即系佢因为佢 冇投票定系冇揿错掣定系咩？今次啊？ 佢今次冇出席， 冇开会。 咁就据说咧，就系因为咧，因为就今朝有单官司，就要同即系律师开会。咁所以咧就开唔到会啦。 咁咪佢开啊？佢咪怕投呢下票啊？ 我唔知啊。咁但系据阿翟少嘅讲法，其实原来即系今次嘅会议唔系咁紧要啫嘛。其实 咁啊，其实冇乜特别嘢，嗰啲冇约束力动议，即系 冇约束力动议嘅，其实系即系所谓强制独立成科咧，都强制唔到嘅系嘛。但我见佢又分早点票嘅又。 唔系嗱，我一路咁样分析，唔好话系背后老共咩阴谋住啦，或者佢究竟成个部署系点？但确实。如果你中国历史咧，系变成一个喺中一、中二、中三个阶段里边咧，系一定要读嘅咧。 哦， 唔使讲到好夸张啊！嗰啲民族意识系自然会衍生出嚟，慢慢渗落去。即系例如话我哋呢一个年代嘅人，即使我好唔中意读中文都好，即系全部拣晒英文嗰啲科目都好。我以前系咁，因为我十隻字有两三隻嗰啲字，我唔嗰啲白字我唔识写嘅。后期因为焗住系咁俾人改，先至进步咗少少。但系你始终读过佢嗰个年代，尤其是咧个民族意识喺边度嚟咧？你睇清朝嗰段历史，由鸦片战争、八国联军、 丧权辱国啊！ 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喂，你睇完之后，即系简单，就系你同我都中意睇嗰套，即系叫 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 嗰套，好睇啊！我都中意睇。 喂，你会有少少，即使好憎普通话，亦都好憎共产党都好，即系总有一种同理心，就咁冇俾人咁恰嘅大佬，即系唔系因为睇清武盘吓。即系辐射出嚟嘅吓，或者我要打鬼佬啊，要打日本仔，唔系嗰啲又即系夸少少。其实佢都能够成为咁受欢迎嘅一套喺七十年代李小龙能够红嘅一套戏咧，其实都系有个成个社会基础喺度噶嘛，嘅意识形态喺度噶嘛，觉得要中国人民站起来啊嘛，老毛嗰句冇错噶，1949年11月1日啊，喺呢个天安门城楼里边讲嗰句说话。其实就是你读了那段历史潜移默化了。 即係個被害者意識啊，講到尾就係、是。 冇錯。 嗱，唔係，首先 雖然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就即係真係飛咗嗰一百年，我係冇。就算我 World History 嗰陣時候，我都冇讀過嗰一百年，因為我唔知點答大佬題目，大佬 答一本史啊嘛，嗰、那個都 係。但係 anyway。即係嗱因為網上面咧就好多人就話，唉咁樣都甩咯，係嘛？講翻劉小麗啊， 唔係劉小麗嗱，如果你用陰謀論去估咧，就好容易理解嘅啫。因為嗱，你贊成唔係嗱，你贊成，即係好似我哋嗰啲講好耐嘅人，係咁，我冇理由唔會贊成嘅。 咁咪學鄭重泰投棄權咯， 係咪？咁佢投棄權仲 喂，你冇理由會贊，即係你冇理由唔贊成嘅，因為你講唔通啊。因為點解咧？唔係話要加強你個民族意識嘅問題，而係在於而家你喺一國兩制之下，你都要認識一國嘅歷史啊，哥仔係嘛？ 要嘅，我覺得要嘅。 不過你個 perspective 係唔係用老共認為呢一個嘅洪秀全嗰陣時候搞個叫咩話？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或者係當年嘅義和團事件，呢啲係一個英勇正義嘅行為。喂，老共傳識呢段歷史，梗係有問題啦！你梗係唔係用呢個 perspective 啦，而係你了解一國嘅情況之下，或者你喺俾佢控制嘅情況之下，話我要知道究竟呢班人係癲成點噶嘛？ 唔係嗱，咁講個爭議喺邊度？係 渣成點啊嘛？或者係 我覺得主要即係如果你話強制性讀呢、這個中史嘅話咧，好多人對嗰、那個個戒心啊，就在於喂會唔會又係洗腦啊、另類嘅？ 會㗎，會㗎， 係咪即係呢個 係根本就係啊？ 唔係個 concern 就係咁樣啦。 全世界嘅歷史教育就都係要洗腦㗎啦， 都要洗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話初中歷史嚟講，嗰、那個近代史嘅比例其實係佔咗幾多咧？其實 好少啊，而家咪多數一個學期多少少。 唔係嗰啲，即係如果你所謂嘅， 即係唔係清朝打後嘅，佢教清朝都教到中三學期頭咁樣十一二月㗎。 因為我哋嗰個成長。讲历程嚟讲咧，因为其实我系即系零六年嘅大学毕业啦，我同阿 我主要我突然间插一句就系咧，我想就话如果我系立法会员嘅话，我好啊，中国历史啊嘛，1949年嗰段开始， 话你 睇你点死， 唔系咁所以 嗰个叫近代史 系嘛，唔系近代史啊，大哥，你一定要讲嗰段啊，由三反五反开始讲起啊，由呢个政治迫害讲起啊，排除意见讲起，即系你话引蛇出洞讲起啊，大佬。 喂，所以 呢个系对中国人最好嘅教训啊！ 啊，郭家麒咪讲过咯，不如讲埋六七暴动啦， 唔系讲埋港史啦， 讲埋天安门事件啦， 咪咯，八九咯，六岁咯，系嘛？喂，我以前啊，曾经仲喺民主党个年代，曾经做了过一个 research， 有一条 multiple choice 咧，我真系答低。哇，好明显嗱，某啲冇 choice 又啱嘅唔啱嘅啫嘛，冇得 argue 嘅，唔系写篇文出嚟喺度论述嘛，点知嗰条问题问咩咧？哇，我真系印象深刻，到今日都仲记得，死都记得我估我。佢问国民党点解会败走中国大陆 ？Multiple choice， 佢好似唔知系即系你知道啦，佢通常有三四个答案，跟住就一拼二三或者一拼二四嗰啲咁嘅嘢噶嘛，其中一个答案系啱嘅。就话咧，中国人民支持马列武，啱喎呢个答案。 呢个系历史嘅选择，所以 屌你， 屌你老尾！我听我拣完，我话你唔话我听呢个啱啊嘛？第一我 challenge 你，喂呢、這个喺历史学家上面有冇共识噶？呢个讲法。第二，1949年嘅中国人民知唔知咩叫马列武啊？我哋都未噏得到啦，喺个节目里边，马列武除咗叫长毛，因为佢系托派大佬，阿希其实死添啦，大佬。中国人民支持马列武，其中呢个答案系啱，我咪走去上去个教育处嗰度喺度 challenge 嗰班友仔，话大佬你够胆俾条 multiple choice 学生答，你仲话呢个答案系啱？如果你会考嘅时候，佢唔拣呢个咪扑街？喂，系人都知道国民党败走中国大陆第一。金元券的问题搞到经济崩溃，人心涣散。第二，老共攞喺喺日本仔嗰度，即系先占咗呢个新界 满洲， 满洲国， 满洲东北。 诶，我讲错，新界东北攞咗东北，跟住攞晒佢嗰啲武器俾晒老共啊嘛。第三就系国民党嘅军队，你都打咗话晒，即系都打八年抗。 你话晒正规军啦，你正面战场啊嘛。 都会啦。美国佬最后系唔撑噶嘛，因为法国你个包仔太腐败啊嘛，国民党政权 四大家族啊， 喂，你讲呢啲咁嘅答案，咁我都心悦诚服啊！你仲 multiple choice， 即系亦即系啱同唔啱？你整个马列武啊，帮我听，大佬，中国有几多人知道咩叫马列武啊？你问今日都唔 唔知啦，大哥，你仲话呢个答案系啱？嗯咁啊，真系大镬喎！如果你读呢啲历史，你真系俾佢洗脑嘅，真系大哥。 不过咧，讲翻少少技术性啲嘅问题咧，即系点解我一开始觉得其实而家件事就根本系啲擦鞋仔攞嚟搞咧、嗯？就即系当然而家就唔系独立成科啦，但系而家系有一个必读嘅课程内容嘅，即系话你唔开一科历史科，或者你唔开一科中史科咧，你可以有一科历史科将中西史捞埋嚟教又得，整科综合人文科捞埋啲地理乜鬼嘢捞埋嚟教又得。然后而家呢其实全香港应该大概有 89% 学校呢是有一个独立的中史科的。即是说其实你有九成学校是独立有一科中史。然后呢有剩下一成的学校呢都有中史的内容。咁即係其實大家都教緊囉其實。 咪事實會唔會係咁樣呢佢提出呢一個議案其實就係鋪路喺度玩佢哋想玩嘅嗰個國民教育。 一定係啦。 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你用得佢哋嗰個議案加強佢嘅真正意思就係話加強近代史教育。咩叫近代史教育就係講緊佢1949年之後嗰個民族復興之路咁講緊。 咪但係呢個唔使佢講因為其實教育局已經做緊㗎啦。即係去年做緊個諮詢就係本來你可能一个学期是但讲佢要你用一年时间去讲嘅近代史。咁所以其实一切都系 on the way 啫睇下大家香港人顶唔顶到嘅啫实际上。 唔系佢古话系点呢即好似我僆仔读嗰个年代我唔知阿泽嗰年代系咪咁啦我哋读到四九嘅啫嘛。 我嗰陣已經去到文革完㗎啦而家嗰啲要講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梗係講啦而家嗰啲又 搵錢㗎嘛話掂啦 其實係去到回歸初年即係我哋讀緊中史嗰陣時都係去到四九㗎啫算數啦 我啊當年啊嗰本 Emmanuel 書啊咁厚嗰本呢、我 除中藥中國近代史 劈咗佢我預咗冇嗰條題目我預咗冇考嗰條題目我寧願讀 Japan我寧願讀 Midland 讀 你個科就 history 嚟嘅啫 ，history 嚟嘅。 我唔揀中國歷史啊嘛， 就是 Chinese history 嗰個 subject 啊嘛， 唔揀中國歷史咯，咪算咯。屌咁悲慘，係咪 啊？不過我係專讀嗰條喎，我就係知佢悲慘啊，專讀嗰條。 咁快？ 結果我考呢咧，我連回歸十週年佢冇出到。 咁但係你有冇多少少民族意識？ 曾經好有民族意識啊！ 即 係 讀到抗日嗰啲就好。 唔係我以前幫阿土伯寫嗰啲六四乜鬼嘢啲文好澎湃啊！ 多謝 你。咁啊，好民族意識噶。咁啊，但係都唔關阿中史科事，因為好有民族意識，所以揀中史啊。咁但係我話呢幾年邊個仲咁有民族意識嗰啲後生咧？ 就呃你嘅， 就應該自己去檢討一下。 就係、是、我哋擦鞋嘅， 我揾食啫。 我都話我係。大中華轉向㗎嘛而家。 唔係所以個關鍵係點呢因為點解你由通常係 OPM War 開始㗎啦如果我冇理解錯係咪 呢個鴉片戰爭。 即係咪 OPM War 囉。咁跟住就一路殺到去 1949, 我唔當阿澤嗰個後嗰階段啦。你殺到去 1949, 嗰啲嘢咪就係共產黨。嘅意思唔係咪你唔需要好似頭先佢整咗條 multiple choice 出嚟咁㗎。你个民族意识就会你㗎啦反日啦、啊、反英啊反美啊你㗎啦就会你一读嗰段就。所以我自己都系潜意识飞起咗嗰、那个屌唔考啊屌唔揀嗰条啊咁样。如果你老公夠膽嘅 ,1949 开始重点出咗啲题目你嘅大镬啦 唔系咁 讲文革啊， 唔系咁样嘅话， 三反五反啊， 唔系咁我 引蛇出洞啊， 我最惊就系好似呢、這个 人帮而家落台啊， 我最惊好似澳门咁啊，因为澳门而家咧即系擦鞋擦到出汁咧，系咪而家搞到 重写嗰啲历史嘅， 唔系重写啊，佢而家佢话嗰啲咩中史教材咧系同中共一样啊， 同人民合日报合作 系啊， 一齐写， 唔系我谂到几条题目噶，即系虽然时间都差唔多，因为呢啲咁闷嘅嘢未必有人听啦，我哋都 up 下。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 点解会被人斗低咗咧？ 好嘅教训啊，啩， 嗯， 系咪？答，叫啲学生任你阿叫。 你其实牵连到而家尤慧贞点解要 DQ 嘅、啊？根本借伤成毒嘅、 啊。你答嚟睇下，嗱，你才子话晒你都系啊， 黐线你先系。 答嚟睇下，龙少。答嚟听下，你点啲刘慧卿 DQ 啊，大佬，你离晒题，你都学咗数学 P 啊，大佬。 唔系我觉得你攞张50年代毛泽东身边啲人嗰啲相咧，你数下70年代仲系边个仲喺度咧？ 咁啊好玩啊！ 呢、這个 即系全部冧晒啊！跟住你发现 呢、這个啱你教通识同啲学生。 唔系啊，即系讲翻就系话点你点样可以拎一翻去点游惠晶啫嘛 DQ 啊！你即系刘少奇俾人斗到嘅，讲紧文化大革命开始啊嘛。 嗯。 咁你成件事系咩啫？喂海瑞罢官。咁然后然后你毛泽东系 我的一张大字报 系啦，炮打司令部，然后就直指刘少奇发。佢咩修正主义嗰啲咁嘅嘢嘛，咁、其实一模一样嘅啫。喂，你游惠晶讲支啦，然后去台湾，跟住啲嘢就升格去到民族主义，然后借相成毒就走去 DQ 你释法，喂，同一条套路咯。 嗯， 你其实读完呢个近代史之后，你就知道点样同共产党玩噶啦。 其实系啊，你系教精咗佢嘅，其实系 考试冇咁答啊，大佬，你言重得顺都冇辣啊，大佬，你即刻离题啊，话你大佬。 但系老师要教中国近代史就系咁教啊，你冇办法啦。 唔系，但系呢啲题目老实讲系好难答嘅，都好有争议性。如果我真系 set 条刘少奇点解会落台嘅话，你屌柒毛泽东，你屌柒呢一个嘅中国民族嘅劣根性， 炮打司令部。 封建思想的维度、啊、崇拜英雄、啊、不就是因为这样嘛，不是走不开这些、啊、虽然还有其他的政治、啊、那些社会的分析、啊、是不是 喂、最后剩下一点时间， 所以我不会反对、啊啊、你搞1949年之后一定要还有重点，起码出两条、 啊、 四条啊，屌你真的 喂，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都想讲、啊、这个真的 还有、啊、大佬30分 钟一定要讲，不过讲埋几分钟、啊啊、最近大家见到这个特朗普啦，即是连环走数啦，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自己当选了之后呢，咁你见到即係其实成个美国即係各地都会有嗰啲反特朗普啲示威嘅。咁但係偏偏就係话喂你數下喂 Donald Trump, 佢好多嘢走数喎。嗱佢而家呢个 TPP 可能都会走数喎，而家係。咁起个咩呢个墨西哥场。喂而家唔係喎，而家佢係即係打个折扣就未必起场，即係起围栏都得嘅。係咪咁跟住就係呢个 Obamacare, 係又走围栏㗎啦大佬。 Obamacare, 又话 make sense, 而佢啱啱佢先至去 Google 㗎啫。 唔 係 好似话假喎呢段新聞，原来有啲人话 係。係咪唔係啊，但佢话係 make sense。 make sense, 不过 Google 係即係加落去嘅屌。 o k 咁喂连环走数。喂点解喂我就有一样嘢我諗唔明。咁多即係支持希拉里嘅支持者係反特朗普示威，但係佢偏偏呢个礼拜嘩走數走得咁密，都冇人即係佢啲支持者都唔示威嘅。其实我觉得最应该示威嗰啲就係屌鳩佢要走數嗰啲人㗎嘛，应该係喂究竟支持佢嗰啲人係因为支持佢讲嗰啲政纲而支持佢呀，定还是係佢个人魅力而支持佢呢？ 咁好明显你答咗啦，第二囉。 系啦，而我 后屘我喺度谂啊，如果我系美国人嘅话咧、我都会觉得 OK 噶，即系第一我会相信，即系个官僚体系里边，而家当选嘅领导人唔系一个真系皇帝啦，即使你皇帝都有好多政治考量啦、官僚会抵制噶嘛。第二你嗰阵时候就有一啲嘅现实考虑嘅，而第三样嘢我觉得咧，你选一个咁嘅总统咧。都幾好玩嘅， 你搞笑咯，唔係但係講 夠啦，你嗰個總統出嚟搞下笑。喂，對美國人嚟講，而家今次最大嘅問題係咩？係自己好魚啊， 係 好魚皮一樣嘢，大佬。 唔係，但係我想即 係而呢班友，你問點解班前者係因為其實佢係 anti-establishment， 係就唔係因為佢嗰啲政綱， 同埋係打破成個即係華爾街同埋官商勾結嗰一個嘅。政治嘅滿局嘛，即係佢老實講，佢噏嗰十樣癲嘢出嚟，又話咩懲罰性關税啊，屌！其實老實講，你係自殺嘅咋？ 但其實你睇， 你有 tariff， 老共冇 tariff 啊，係嘛？ 嗯， 我哋嗰啲全部都係 made in China 嘅啦，喺沃爾瑪買嘅，你大哥。 嚇！ 同埋你都預咗， 你自己真係嗰啲工廠，你真係拎咗翻去做啊！但係你美國人嘅成本幾高啊？ 你如果 Donald Trump 走數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正常， 係 正 常。但係咁。十样有一样中就得，佢讲咗好多样。如果我系佢咧，拣一样伤害最少嘅就中咗佢。 即係例如圍牆咁，咁當然啦，即係打交俾墨西哥總統，即係大家傾傾，喂大佬，屌我競選承諾裏面都要做少少啦，係咁起下，幫手夾下錢咧咁樣。 你是但係碌木，你話自己整咗個圍欄算數啦， 親自埋去 影張相打我卡。 唔係，但係我想回應翻我自己本身提出個群眾心理學嘅問題，點解佢連環走數，佢啲即係佢啲支持者咧都為所不動咁樣樣？其實呢個亦都可以即係啱我哋咧，適合我哋咧解答呢、這個黃毓民現象嘅 撐本土 係啦，即係 撐 U turn 係啦，撐即係啦 ，exactly。喂，香港嗰啲人，即係撐香港嗰啲人，其實睇住佢點樣去走數，點樣去搬龍門，其實都不為所動嘅。點解咧？就是、因為其實咧，往往民粹嘅政策、民粹嘅 idea 同埋教主式嘅領袖人物咧，其實都係一個孖生兄弟，都係孖生。即係嗱，你有教主先至有民粹主義。當呢樣嘢即係拉埋一齊，而佢哋成功咗。攞到權力嘅時候，其實講真，好多支持者就唔知係因，其實佢自己都搞唔清楚，究竟係因為佢個人魅力啊，定還是係因為佢 buy 佢啲 idea 而撐佢？ 我反而我覺得咧，佢嗰啲支持者會咁諗啦，就係佢嗰日答希拉里嗰句話唔需要交税嗰樣嘢 ，make me smart， 嗯， 顯示我醒， 我叻係嘛？咁即係其實講真，你咪即係拜教主囉，等 唔係喎，但係你講 你崇拜叻人囉，叫 喂，你而家呃咗你哋去投我一票，我贏咗副位返嚟，我就係英雄。 唔係，但你講緊民主嘅真體就在於，喂一個，喂兩個橙裏面揀個冇咁難㗎嘛，喂你唔俾啲人其實係真係好啦，討厭希拉里㗎嘛。 唔係呢個係事實。 即係個，即係而家你哋喺度講緊，喂即係佢走數嗰一樣嘢，咁大問題。你喺 YouTube 嗰度，如果你係咁以 search 下，即係嗰啲大家嘅往績嘅話，喂希拉里佢為咗要自己政績，喂搞到成個敍利亞亂曬大龍，喂呢一樣嘢其實對好多美，我見到好多美國人嘅 comment 嘅，佢話：喂，如果 Donald Trump 唔會咁玩嘅，起碼佢外交嗰度唔會做啲咁癲嘅。 同埋佢一個生意人，生意人有一個好處係咩咧？係冇乜固定嘅意識形態， 功利 make sense 計數嘅、 make sense 係咪？有冇錢賺嘅？有錢賺去，冇錢賺就快。喂，佢老實講，佢到時又可以講 make me smart 嘅啫。喂。我计咗条数，屌唔着数喎！ 但系问题就系话， 总有一啲笑话系讲出嚟，去冚咗佢噶嘛。 但系土伯有时就系、是、即系生意人亦都系自私噶嘛。自私嘅生意人咧，往往就系会违背呢个公众利益而做一啲自私自利嘅嘢。 好彩你有个民主制度去制衡佢，你有两个国会，佢同共和党嗰啲啊大佬又唔啱 key 嘅。是不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这些离地中产是会不断批判你的嘛。 不是所以咪有个历史学家咪话咯，他最后咩他会俾返共和党大佬呢，即是 DQ 佢咯、即是叫做是弹劾佢。 其实他同奥巴马你细心反省的就是他是另一个 change 的反面嚟咋嘛。而呢个世代我哋呢一个年代是不断要求 change 嘛。 但我真係好难明白，因为其实呢 唔容易。 奥巴马其实呢几年嚟呢八年嚟呢佢係 change better， 同埋就係话佢最近呢就有一个财商，即係亦都讲到明，就係话佢係证明咗呢个奥巴马呢係 fully turn around the economy。即係佢係 使唔使个财商讲啦，屌我每个月收嗰啲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啊，都系咁讲紧啦。 系啊，系。 咁呢个系呢、這个好多人话呢个系一个 business cycle 嚟嘅啫嘛。你有冇读过 business cycle 啊？咁上完之后落，上完之后落噶嘛。 亦都有人咁样讲，佢正因为你奥巴马 turn better 系城市嘅 turn better， 你嗰啲 农村 就全部死晒啊嘛。 香蕉。 哦， 即如果我哋 城乡差距太大， 我哋走出呢 6.5% 嘅土地嘅话，咁你就会见到到处都系荒漠，而你 Donald Trump 赢嘅就系赢咗呢啲咁嘅沙漠地区。 同埋当日08年金融海啸嘅时候，所有嘅 foreclosure， 即系所谓收楼嗰啲，全部都系呢啲乡郊，呢啲系未读过大学，冇乜知识嘅人，佢哋系全部系变成 loser 啊嘛，佢俾你一 Q 清咗台咁。所以佢嗰種 change 嘅心態喺美國人心目中到今時今日都維持喺度。我哋梗係唔明啦。我記得阿 Henry An 有一次同我講：，屌你去親嗰啲地方，唔係 Chicago 就係 New York 或者係LA California 嗰啲， 喂，嗰啲人同你嘅無論嘅禮貌啊，佢嘅意識形態其實同我哋近噶嘛，因為你都係喺呢個制度裏邊 嘅優勝者。 難聽啲講啦，呢樣嘢就係好，即係其實有好多不幸者，我哋係見唔到啊。而佢呢一個咁嘅反彈，雖然你話希拉里係多票過佢。你都要想下啦。 唔係啊，即係希拉里真係高高在上。其實講真 ，Donald Trump 一樣 嘢， 好成功嘅 Donald Trump 係，佢中意玩 Twitter， 即係同啲網友咧，其實好平等其實。 佢凌晨三點幾都喺度講緊佢嗰個 Miss Universe， 即係好似阿索羅斯咁啊！即係佢喂凌晨都喺度即係喺度上網大佬， 喺度 tweet 緊。仲喺度侮辱緊嗰個女人，人哋覺得佢好玩喎、啊，真誠喎、啊，教人喎、啊，大佬 解決唔到個問題，你咪出去啖氣先。 係 啊，即係 咁，所以我咪一路都話咯，香港已經好醒㗎啦。 唔係，所以奧巴唔係即係佢老公咪屌鳩佢咯，即係呢個克林頓，屌你老尾一早已經叫你咧去多啲關心中西部嗰啲人㗎啦，嗰啲 loser 㗎啦，嗰班友即係冇嘢做嗰班友，喂你唔 concern 佢一回事，你起碼落去做下戲啊，唔撚去。跟住就掟電話嘛，克林頓話：記得 堅定嘅呢段又係真新聞嘅， 呢、這個真係係有嘅， 同新聞嘅係啊，報道有講嘅， 慢慢講翻 YouTube 嗰度都係咁， 係啊， 浮曬出嚟啊， 係啊，同埋佢話即係佢嗰班競選團隊唔撚理，完全唔理克林頓嘅 advice 嘛，自把自為啊嘛，咁所以佢而家咪要歸宿咯，佢話選完之後佢話縮埋一嚿啊嘛。佢话屋企匿埋屋企缩埋一嚿啊嘛，佢今日先出翻嚟，我见 CNN 个报道。 唔系，所以佢亦都系唯一一个好奇怪嘅一个嘅总统候选人咧，喺佢当晚打电话俾 Donald Trump， 即系恭祝佢当选嗰阵时候咧，自己系唔出嚟讲嘢嘅。 系啊， 从来未试过，起码我有生之年咁多年睇美国总统选举，所有 边都讲嘅， 所有败选嘅同埋胜选嘅系即时打完个电话。大概半個鐘頭之內就已經企上台。 唔係，我哋年頭睇呢、這個國民黨 發表勝選或者係敗選宣言。 我哋年頭睇啊國民黨啊邊個啊？朱立倫啊，佢即係雖然佢啊冇嚟神氣啊，佢都出嚟講嘢啦。 因為我喺現場喎嗰陣， 係咩？ 我特登去睇，我特登去睇佢撲街咁樣睇蔡英文有咩好睇啫？我坐喺佢嗰個即係晚會，我望住啲人個個死老豆咁嘅樣，咁幾好睇啊！ 啊，你真係核心嘅啫。 都唔係嘅，即係如果你敗選嘅宣言係做得體嘅話咧，你未來四年你先至係會發達。 我得兩個估計，第一就係、是。从来冇准备过篇嘢，但系呢个机会系好低，因为一定系你嘅智囊系同你写两篇，一篇系胜选，一篇系败选。第二你就冇心机讲，自己都有 shock， 仲要做紧 therapy， 唉，真系惨真系。 喂，我系佢都 shock 啦，你睇下嗰啲数据，你唔好笑老萧啊，系所有二百几个大众传媒里面一百九十几嘅，得翻几份啊，少过两位数字嘅系支持 Donald Trump 嘅咋？ 唔系啲嗱， 经济学家系联署啊，话唔可以投 Donald Trump 啊，嗰三百几个里面有人里面有你美国几多出名经济学家啊，大哥？ 咁咪证明咗离地咯，你经济学家出嚟联署， 冇错啦。咁呢个就系可能系输嘅原因，即系对佢嚟讲系一个好 shock 嘅样嘢。That's why 佢先至反應， 對佢嚟講好 shock 啊！但你對啲即係冇嘢做嗰啲人嚟講好爽噶嘛，係咪？你啊 shock 啫，我就爽啊，大佬，係咪？哇！見到你翻撲街， 喂，同埋佢做嘢，喂，佢議題都有問題啦。你就算佢敗選先，有啲人話好感動。咁當然你話佢輸咗，所以你唔會咁挑剔啦。你繼續喺度講性別議題啊嘛， 講啲好高大空嘅嘢。 唔係呢啲啱我哋聽，啱、我哋聽。 嗯， 但係你唔啱一般民眾聽， 唔臭米氣。 Donald Trump 可能是学了热狗的。喂，热狗那套嘢，那时候青年新政那套嘢是 OK 的。我们学得慢啊，大佬。即是我们完全勾了自己不肯知啊，大佬戆居居啊，大佬。 或者但你传统的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啊，你有包袱或者你要出来好市正啊嘛。 嗯。 即是个世代，我都是个时代不同了，其实。 咪难啲， 咪时代革命咯，呢啲咪，唉，好，喂，我哋终于完啦，喂，我哋， 喂，我哋咁啦，嗱，呢一节帮手 cut 半 句，唔系 cut 唔到 噶 ，cut 唔到噶，如果我哋即系落 网，四廿几分钟点听啊，大佬， 冇计噶，呢个系，因为我哋落网就系喺个网页里边就系容许个 player 得四个 file 嘅啫 ，OK， 冇计噶，呢个系，咁啊，即系嗱。但系咧，即系嗰啲廣告當然就會成日攝落嚟大家就嗱，啱啱有網友咧喺嗰個chat room 嗰度問，就話：，誒啲 kick 啲廣告幫唔幫到？幫到 噶。啊！大家即係有啲耐性啊，即係睇下佢啊，大佬即係 睇下佢，跟住屙督尿。 同埋再講多一樣嘢啦，我哋網頁咧最近就傾咗啲廣告商翻嚟嘅，咁變咗有好多 pop up 嘅廣告咧，即係大家希望即係支持我哋，咁啊多啲 kick 啲廣告啦。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喺網頁入邊咧，都 embed 咗而家 YouTube 個直播片嘅，咁變咗即係最好支持我哋嘅方法咧，就喺去我哋網頁又 kick 廣告。又睇埋 YouTube 嗰啲廣告，係嘛？咁就雙管齊下。 有我上次睇咗一分鐘廣告，嗰個女仔幾靚， 係嘛？ 係啊，睇多啲好。 係即係就算係 full version 嘅廣告咧，都係廿秒啊，有啲係。咁嗰啲就唔好咁快 kick 走佢啦。 有啲六秒 kick 出定係氣彈嘅咋？你真係啊！ 係啊， 咁啊一次過滿足你三個月。 我唔知點解喎，我成日嗰啲廣告咧係兩分幾三分鐘嘅喎， 係咪？ 即係屙完督尿真係。即係洗埋塊面，差啲刷埋牙都可以翻轉頭聽翻。 唔係我哋又唔係話即係會拗貨金嘅，即係我哋就唔似嚇教主嗰啲啦。咁但係希望即係大家可以用呢個方式去支持我哋啦。 呢個方法先係資本主義運作嘅邏輯。 係， 因為你有市場，你先即係攝啲廣告落嚟，咁你睇埋佢咯。 咁希望大家即係睇完呢個禮拜啊，我哋嘅即係嗰個節目嘅進展，又有 call 乜 key 啊，又剩啊。希望大家即系同我哋打下气啦，即系支持下我哋啦。 喂，换咗呢个大军阀嗰个 backdrop 好啲喎，大佬。 你睇俾我啊！你嗰啲你睇下你啲汗，你啲汗毛啊，嗰啲粒粒啊，出晒嚟啊！ 我而家好啲，因为可能我有时会自己做下 facial 啊， 系嘛？ 贴下块面， 你嗰啲火车轨啊，又喺晒度啊，咁样样，咁所以系要换个张噶，或者其实系换 翻只眼俾你， 或者系好似我哋嗰阵时1D100咧，即系后面有个景咧，咁样样，即系都好啊，系咪？会登凌绝顶咁样样，唉，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拜拜， 拜拜。 你要活生生。就要聽花生，你而家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劉耀少。